官员的辩解能否成立，收礼与受贿之间的界限如何来厘清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度，公务员实施轮岗制能否有效地预防腐败？今天的议政论坛，我们就相关话题共同关注。听众朋友，贪污受贿啊，是腐败官员最常见的犯罪现象，但是有不少的官员